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，还有林演唱的《难舍难分》。 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，不能够留 周传雄，我的心太乱。 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。 张宇，曲终人散。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。 张信哲，别怕我伤心。 一颗爱你的心。 许茹芸，独角戏。 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周华健，孤枕难眠。 想着你的黑夜，我想着你的容颜。反反复复孤枕难眠。 张学友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 张震岳，爱我别走。 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。 梅咏琪，短发。 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前方。 张国荣，当爱已成往事。 有一天你会知道，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。 刘若英，一次幸福的机会。 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张韶涵演唱的真的，之后是周笔畅带来的一周年。 我努力地扬着脸孔，试着让眼泪不往下流，别往下流。不安的感觉到什么，在我生活中不再相同，不相同。想要说却还沉默， 世界过心

若不是你，若不是你，心怎么会有什么纠结，有什么惆怅？是你，是你，是你淡漠的口吻粉碎了我的情。是你，是你，是你无情的目光灼伤了我的心。 演唱的是你，千千阙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钟镇涛带来的《漫漫人生路》和卓依婷演唱的《朋友的心》。

里醉酒。夜深何久，长绝丹风起一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摸不到一场空。夜深何久，美梦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想到我所失的经历是我的所有。也是过苦斗，梦里那缤纷色却消失荒无忧。夜深何求，曾尝试赞美与诅咒，没想到我所失的敬意是我的所有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演唱的《一生何求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周传雄的《我的心太乱》，彭佳慧《月儿弯》，张宇演唱的《曲终人散》，李丽芬《爱不释手》，和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《爱与痛的边缘》。 让我孤单这边，一点钟等到深夜，哪怕与你相见，仍是我心愿。我也有我感觉，难道要这心的欺骗，让我一等再等。

经有了真感情，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 只能微笑，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。 来听周华健的经典老歌《孤枕难眠》。有人说，很多个不眠的夜晚都是听着这首歌入睡的。周华健独特的声音带给人无尽的回忆。 告诉我，你等待的是我。告诉我，你不要再错过。你闪烁的眼眸，仿佛有些话始终无法说出口。你快对我说。

抱我。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，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。我们曾有过一次幸福的机会，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，别说抱歉，我不后悔。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，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。你说别哭，我说不哭，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。你说别哭，我说不哭，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下面的这一首吧，丁磊演唱的《夏夜》。 就像那一阵风，吹呀吹起我的梦，思念怎么那么浓，我的心懵懵懂懂。我躺在天台，抬头看着月光流水，心里想着念着盼着等着你的出现，有一点点迷惘，有一点点紧张，有一点想你的惆怅。夏天的晚上，风儿在流淌，还有蟋蟀在歌唱，忐忑的心情不住的摇晃，此刻你在何方？抬头望呀望，月光柔柔亮，还有繁星在一旁。思念的人啊，什么时候啊才回到我身旁？吹起我的梦，思念怎么那么浓，我的心懵懵懂懂。我躺在天台，抬头看着月光如水，心里想着念着盼着等着你的出现，有一点点迷惘， 紧张，有一点想你的惆怅。夏天的晚上，风儿在流淌，还有蟋蟀在歌唱，忐忑的心情不住的摇晃，此刻你在何方？抬头望呀望，月光柔又亮，还有繁星在一旁。思念的人啊，什么时候啊才回到我身旁？夏天的晚上，风儿在流淌，还有蟋蟀在歌唱，忐忑的心情不住的摇晃，此刻你在何方？抬头望呀望，月光柔又亮，还有繁星在一旁。思念的人啊，什么时候啊才回到我身旁？夏天的晚上，风儿在流淌，还有蟋蟀在歌唱，忐忑的心情不住的摇晃，此刻你在何方？抬头望呀望，月光柔又亮，还有繁星在一旁。思念的人啊，什么时候啊才回到我身旁？思念的人啊，什么时候啊才回到我身旁？ 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下面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苏永康演唱的《爱一个人好难》。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。 谢君等你。 等你那梦， 潘美辰只想一生跟你走。 单靠多远就近，无缘厮守，远远等候，爱你依旧，只想一生跟你走。 许志安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 张艾嘉，这样爱你对不对？ 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。 王大伟，你把我灌醉。 你把我灌醉。 德伟，情人。 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。 车继玲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。 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。 苏芮，牵手。 也许牵了手的手。 钟镇涛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。 说话梦醒时分，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 张浩哲，好男人。 好男人不会让等待的情人心越来越旺。 蔡琴，你的眼神。 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 邓丽君，我只在乎你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用这首群星演唱的《快乐天堂》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明早我们不见不散。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，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，孔雀旋转着比利辉煌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。 河马张开口便掉了水草，范纳多装进他的大肚量， 老鹰带领着我们更远，更需要梦想。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一个孩子们的快乐。